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11长假的第五天了，怎么样？假期进行的如何？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适合假日旅行、适合让我们的心情放轻松的作品。哎，各位看斜前方，有一位可爱女人在缓缓地向你走来哦。 想要有只松鸡，想要和你飞到地球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让我感动。 充满 R&B 味道的可爱女人，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第一张专辑J当中的主打歌。据说这首歌原本叫做春夏秋冬，从作曲和声到编写都是周杰伦自己完成的，可能正好经历了春夏秋冬这样的四季吧。后来呢经过改名变成了我们现在非常熟知的可爱女人，整首歌的歌词散发出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可爱女人当中的热情你感受到了吗？如果没有感受到没关系，来感受一下田馥甄的这首《热情》。 没等到旅行人颜色心里想，找错了名字有点伤的旅伴，怎么我还可以笑得出来？明明就天气预报说别带伞，点错了据说最招牌的午餐，下一站还有什么骄傲的 总记得你的热情是会有很强的感染力的。当你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给你的也是更多的热情。好啦，有那么一点点累，接下来跟随 Bruno Mars 放空放轻松。大家会不会在听完一首你熟悉的英文作品之后，很希望能够再听到另外一首你会唱的？做好准备了吗？来吧。You're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 You're turning heads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oor. Don't need makeup to cover up. Being the way that you are is enough. You don't that you flip your hair gets me overwhelmed. But when you smile at the ground, it ain't hard to tell.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哎，是一个挺难回答的问题哈。反正心情好，怎样你都会变得更加的美丽。听这两首英文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跳舞嘞？身体是不是有点不受控啊？没有关系，接下来跟随阿妹张惠妹继续一个人跳舞。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有着北极乡之称的怀柔喇叭沟门原始森林是京城最早能够欣赏到层林尽染美景的地方之一。十一黄金周过半，北极乡已经迎来了3万多名游客进山赏秋景。目前整个景区的变色率已经接近 70%， 今年雨水少，光照足，彩叶颜色饱满，变色的过程也会相对来说慢一些，预计可以持续到25号。为了增加景区内的观赏效果，今年初步在步道沿途共分散栽种了3000多株五角枫、2000多株海棠树以及3500多株锦带，红叶景观显得更加密实。国庆假期，故宫博物院首次启动了立体枢纽，快600岁的城墙南北贯通开放，观众可以临高俯瞰1/4的紫禁城。目前故宫把南面、东面、北面城墙全都开放，观众可以从午门等城楼沿着城墙一路行至东华门，直至神武门。同时呢，午门至西南角楼段也首次开放，观众不仅可以首次近距离的观赏西南角楼，还可以俯瞰故宫新近开放的南大库家具馆等区域。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会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 来自于 Elva 萧亚轩的表白，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丰富啊，采用了混搭复古电子舞曲， funk、house、摇滚、吉他等元素。而在演唱方面呢 ，Elva 也是独创的一种新式唱法，叫做机器人式唱法。什么意思呢？就像机器人说话一样，是一字一段的这个样子。是的，字与字之间中断不连接。通过这样的一个表达方法呢，来诠释他对于表白这两个字的看法。喜欢他就大胆的说出来吧。欢迎大家对带上音乐去旅行进行表白。好啦，继续听歌。下面这首作品来自于杨乃文。 所以我沉默，话不多，少开口，尴尬的笑容。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所以我冷漠，也不是没说过，你就是听不懂。我从来都不欣赏你的幽默， 杨乃文，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五月天，干杯。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 要我选

花儿乐队的风格一向非常清晰，每次听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开心起来。这是一首加油歌，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同样的加油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呢，来自于 MC Hotdog 热狗和林俊杰合作的加油叹号。 最近你好吗？少了一点微笑，说的话有点少。最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胜着今天被嘲，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干而退。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有个 beat go slow，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 slow，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胜着今天被嘲，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关关过雨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闪过头。 连续两首加油，两种不同的调调。今天已经是十一长假的第五天了，加油，还剩下最后的两三天的时间，还有什么想要去做的事情赶紧去做吧。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啦。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张靓颖和大嘴巴合作的犯不到，假期愉快咯，拜拜。 DJ 中华 in the house，What's up, my girl Jane? Hit it! What? 不知道会说霸道，控制不了，有时候需要